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2018年央视狗年春节晚会将于2月15号的春节除夕夜举行。据透露，今年晚会呢将打破以往的惯例，歌舞类节目将大幅减少，从而为语言类节目、创意类节目留出时间。白俄罗斯当代摄影展独立日最近在重庆美术馆开幕，观众呢可通过此次摄影展欣赏到30年来白俄罗斯现代摄影的变化。北京地铁12号线预计2021年通车，换乘站达15座。北京警方通报，2017年全市110日均接待群众报警20000余件，其中求助类警情最多。1月10号，2019年北京市园会园区植物馆建筑方案亮相，600多种珍贵植物将呈现植物王国的多彩魅力。北京发改委表示，快递公司可以决定是否收取快递单费，只要做到明码标价，按标准收费即可。北京市交通委表示，2018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将继续通过摇号、轮候等方式获得。2018年小客车的指标总量为10万个。2018年，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增加到630公里以上，还将完成的900公里的自行车道整治工作。 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寂寞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幻，转眼间会失去。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起，暗暗盖倚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光中也都带泪。我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中都有我。 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 李克勤翻唱谭咏麟的《雾之恋》，从这首歌的歌名呢，你就可以探究出这首歌的意境，唯美又有朦胧感，爱意和想象忽远忽近却始终看不清，用迷雾来比喻感情，也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似乎呢能够从感受到情意，但是却又无法捉摸。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熊天平，《渔人码头》。

戏，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近日组织开展了猎鹰2018战役，重点打击非法抢票倒票行为，缴获车票5.3万多张。中国银监会近日表示，今年呢将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的市场乱象，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弥补监管短板，切实解决产生乱象的机制体制问题。环保部监测司相关负责人近日称，将加大查处力度，确保环境监测不受干预，环境监测数据全面真实、客观准确。农业部今年将开展农业品牌的提升行动，在提升顶层布局能力、品牌塑造能力的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北国江城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畔近日出现了雾凇美景，在白雪和蓝天映衬下，宛若人间仙境。江苏省近日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规定了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依法依规享受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重庆市公安局日前公布了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管理规定，严禁向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售烟花爆竹，违法者将处以罚款。2018年 CBA 全明星赛昨天打响，易建联砍下28分、11篮板、4助攻，帮助南区明星队以147-138战胜北区明星队，获得 MVP。 童年是美好的，童年是丰富多彩的，童年有我们最好的回忆，小时候的天真幼稚和可爱还会时时的浮现出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罗大佑所演绎的《童年》。童年呢，虽然短暂，但快乐无边。展开童年的画卷，细细品味，便觉得快乐无穷。一边听歌呢，一边和你聊到这么一个话题：藏在你脑海中经常浮现的童年记忆是什么呢？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幸运的你呢，也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也祝你好运。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心，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老狼所演绎的《同桌的你》，不知道呢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脑海中浮现出童年的记忆呢？童年是快乐的，是有趣的，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一定呢有让你难以忘记的事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忆童年，聊一聊呢我们在童年中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互动，幸运的你呢也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谭咏麟，想不出再见。 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事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想都不要，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走一刻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似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我伤心到讲不出。 96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本期96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最近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在北京发布了2017年中国移动消费者调研，并指出随着智能手机对于日常生活的侵入，一些消费者呢开始长期挂在手机上。那在接受调查的消费者当中，有近半数认为伴侣过度使用手机，而报告也分析称年轻人更易患手机癌，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他们身处到了智能手机可以搞定一切的时代，作为移动技术的原住民，更愿意使用手机进行娱乐、消费和交流等活动。手机也囊括了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而且应用基本都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全部需求，为消费者长期挂在手机上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在这里微笑提示呢，还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手机方便又快捷，而且为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但是也不能忽略了身边的人哦，记得在适当的时候放下手机，跟他们也多一点交流吧。接下来关注铁路方面，自春运的话题火热以来呢，最近铁路方面的消息是越来越多了。那为了提升旅客互联网的订餐体验，铁路部门也经过研究，决定自1月18号开始，将互联网订餐截止下单和取消的时间由120分钟调整为了60分钟。在2017年的7月17号，铁路部门在各省会议及计划单列城市所在地的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了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的服务。只要乘坐 G 或者是 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就可以在12306的网站、手机 APP 等方式进行预订餐食。网上下单成功之后，商家后台呢会接单，并且立马准备旅客点的餐食并打包装箱。铁路站车的服务人员也会把餐食送到指定的车次和座席当中。而这次提升了下单和取消订餐的时间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举措。流感季来袭，感冒药最近又成了家里药箱的必备物品了。那感冒药到底应该怎么吃呢？这一项可真的是个技术活。首先一定要切记，患了流感一定不要叠加吃药，这样的话可能会摄入超量。清热的药物必须用凉开水送服，胶囊的药物如果没有药师同意，千万不可以打开服用，药要一颗一颗的吃，不要大把的去吞食。而在服用大多数药物的时候，至少要喝150到200毫升的水，吃药前后的30分钟以内最好是不要吃东西。最近呢是流感的高发期，在这里微笑提示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对身体的照顾，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话，也要避免带他们去人口过于密集的公共场所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 怎么联系呢？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由融资中国主办的2018资本年会将于1月31号至2月2号在北京盛大召开，百名股权投资大咖登场，权威干货顶级盛宴。报名咨询010-8446-488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融中财经了解详情。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你下载六人游 APP。 历时3个月，品图商业影响力四大榜单重磅出炉。2018年1月16号，品图邀您一起为获奖新锐隆重加冕，会议合作请致电13058742251。